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87点，升180点，成交金额6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16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86.35元跌6.15元，腾讯控股321元升2毫，中国平安92.05元升3.0元。ESR 五新上市报17.64元，盈富基金27.25元升2毫，友邦保险79.25元升8毫，建设银行6.35元升6仙，美团点评93.2元跌4.5元，中手游3.25元升3.6元，信宇光学科技129.3元升2.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8，英镑10.164，瑞士法郎7.951，澳元5.417，加元5.964，新西兰元5.044，欧元8.7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0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19美元，卖出1,50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空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和富中心。今日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升鹤鸣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欣荣大厦。咁最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環嘅耀星街因為道路工程，而家耀星街來回方向嘅慢線咧仍然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嘅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唔一樣，都應該享有相同嘅機會，得到平等嘅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讲佢整定系要做我嘅仔嘅，我真系对佢视如己出。我第一次见到佢嘅时候，佢系冲紧凉。都幾可愛，咁就直至再見佢嘅第二次咧，佢嗌我一聲媽媽嗰下咧，我突然間嗰啲血真係喺腳板衝上腦，咁嗰下我就覺得我要抱佢翻屋企。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嗨，大家好，我係張慧儀，安哥同學會。 呢一年， 我哋經歷過好多， 開心過， 傷心過。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杰同啊，陪我打边炉啦，一个人打好怪咧。 私分啊，边炉梗系一个人打噶啦，自己中意食乜就食乜，汤底又可以自己拣。 究竟一个人自在啲，定系一 pair 人自在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我哋会讲下单身多自在，迎接十一月，我哋会有单身月。 咁几时有张新月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So long, 音乐 It's Radio 2. So long, 音乐 星期五嘅三点二开始两个钟嘅苏俊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嗱，今日咧收到有两个组合啊， 系 两个团体啦嘅新歌嘅，系啦，咁啊拣紧啊，一间两首都听噶啦， 系 有 Mirror 同埋一间我哋转头会播嘅 Dusty Bottle 啦， 系 啦，咁啊先讲 Dusty Bottle 啦， 系 What did you say？ 系啦，我好中意佢哋啦，咁样，咁而佢哋已经有一个自己咧喺改歌名嘅时候一个美学噶啦，我觉得 系就系、是、不断问问题啊嘛，系咪？ 唔系啊，佢哋嚟紧都系一个系一系 do 啦，一系 don't 啦。咁你又加一个嘅动词啦，例如 know 啦，例如 you don't know me 啦 ，don't you know 啦 ，how could you 啦。 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即系问点解咁做，话因为英文差，识问嘅问题就系呢啲。 咁我见到呢首新歌叫咩名啊？哦、oh, ，What did you say？ 咁好明显就系一听啊 ，Dusty 啦，应该。 讲咩嚟？ 系啦，咁今年咧，其实上年我已经好中意呢队嘅乐队噶啦，系、因为我觉得佢哋个 vibe 咧系好大都会嘅，即系嗰种系咁好城市嘅一个 vibe 嚟嘅咁样。系啦，咁今年佢哋就开始唱一啲广东嘅作品啦。咁嚟到今次呢首嘅歌咧，继续都系揾嚟阿舒文咧同佢哋合作做佢哋嘅监制嘅。系啦、我前排就见到阿 JNY 喺佢个 IG 嗰度咧，就系讲咦。啊！今次俾阿舒文加我 vocal 喎、啊，跟住话吓，阿 JMY 你都要录 vocal 系咩玩法咧？我睇到原来佢系份 rap 嘅， 系啦，大家可以听一下表现如何啦。 系啦，咁样咁啊，所以佢今次呢一首新歌就我哋欣全同我哋听啦。咁啊，继续都系佢哋自己作曲啦。 系 啦，咁啊填词咧就揾嚟由 林宝 负责嘅咁样，系啦。咁啊，先听咗佢哋今日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先，歌名叫做 What Did You Say？ 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欺，生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及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先知道我不对路。 其实 JNY 咧就系都有同好多 indie 嘅啲 hip hop artist 咧就系合作啦，做佢哋嘅 producer 啦咁样。今次咧佢就系要落场咧就系负责系 rapper 啦咁样样。揾嚟有 Dusty Bottle 今次呢一首咧就揾嚟林宝填词嘅新歌啊 What Did You Say 啦，系啊。喂，个歌词，喂呢啲。大意嘢嚟喎， 係啊，我好中意林寶寫嗰樣原因啊。佢話而家社會好多人中意做自己啦， 係啊， 但係又唔中意其他人做自己， 係啊， 係啊，淨係可以容許自己做自己，其實係一個好自私嘅行為嚟。 係啊，咁所以呢一首係講大愛係嘛，同堅持係啦。Dusty Bottle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 What Did You Say。 我哋请嚟有一个系新人嘅单位嘅，系啦，都几多新人啊，数下数下， 同埋系有好多人陪呢位新人一齐上嚟嘅， 系啦，今日呢位新人咧叫做孔慧佳 ，Hello 你好啊 ，Kylis。 Hello 大家好，我系 Kylis。 你好，咁但系今日同佢上嚟咧，仲有佢嘅幕后嘅制作嘅班底啦，咁样又系阿林立基啦 ，Hello，Hello， 跟住仲有 Edward Song 嘅， 系你好， 系啦，咁啊分别咧 ，Edward Song 就系呢首歌啊有种温柔嘅其中一位嘅填词啦，咁而林立基就系其中一位监制同埋作曲人嘅咁样样，系啦，呢个新嘅 brand 嚟嘅系嘛，叫 Free Up 系嘛。這個 brand 叫做 新咗一排噶啦，不過就而家覺得係時候可以出山啦咁樣。 OK， 喂，介紹一下呢個 label 啊，係有啲特色嘅應該係。 其實我哋喺2015年嗰陣時創立嘅， 嚇 嗰陣時就係一個幾個人嘅一個組織啦。咁嗰陣時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即係成立一個平台去幫助年青人喺即係音樂嘅路上面咧行到第一步咁樣。 係 因為本身自己寫歌嘅，咁然之後又喺個行裏邊識得啲朋友，咁希望可以借助一啲關係同埋一啲。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即系令到年青人可以踏出第一步。 哦，咦，咁但系呢班年青人，你系点样去到认识佢哋咧？点样去到即系拣选？咦 ，OK， 大家啱玩，一齐嚟试下，一齐做下歌啊，诸如此类咁样咧。 其实最初嗰阵时嘅队员咧，都喺教会认识嘅。咁、哦、然之后咧，就一度咁样延伸开去啦 ，friend on friend 咁，再揾多啲 friend 埋嚟咁样。 哦，所以阿 Carlos 嗰阵时都系教会，然之后认识到阿 Ricky 嘅。 我就一開頭唔係喺教會度認識 Ricky 嘅，咁就係嗰陣時我哋一齊有啲音樂嘅 project 一齊做，咁就因為咁樣就認識咗 Ricky， 咁然後就開始即係一齊去夾歌啊，一齊去玩啊咁樣。 OK， 咁 Edward 咧 ，Edward 個角色又喺呢一個 project 入邊係擔當個點樣嘅身份嘅咧？ 哦，咁其實我就較後少少去 join free up 嘅。咁其實我本身咧自己都幫緊年輕人去做一啲社交網絡嘅內容咁樣啦，去拍啲片 KOL 係 又唔係 KOL 嘅，但係就變咗係唱歌嘅，因為其實都係啲年輕人希望想去加入呢、這個做一個職業嘅音樂人。 嗯， 咁但係其實佢哋好難揾到條路嘅，因為其實中間係丟空咗噶嘛，即係由業餘至到職業中間有一條好大嘅空間喺度。咁佢哋都想知點樣去做，咁我就喺嗰度幫一幫佢哋。我有一個平台就幫佢哋拍啲片，咁擺上去 Facebook 啊、YouTube 等等。咁後屘就因為條片就遇到啊 Ricky 即係互相聯絡上，咁大家個諗法都接近，咁所以就開始大家一齊為年輕人。年輕嘅音樂人做啲嘢咁樣 咯。哦，但係佢哋如果遇到最大嘅困難，你哋通常認識嘅係邊方面呢？ 其實我諗係對成個音樂個行業唔好認識，就一個作品點產生，或者作為一個樂手或者一個 artist， 究竟佢應該點樣行，佢聽唔清楚嘅。 係 啊，呢個係最大嘅問題。 OK， 但係佢哋對有啲咩誤解嘅？即係對於呢個音樂行業，即係覺得我識彈就識唱就 OK 啦咁樣樣。 可能覺得好容易紅咯，或者 係啦， 有少少係咁嘅，有少少係咁，即係可能會覺得件事係都好容易會發生，因為佢哋見到大家可能企上台唱歌好似好簡單，其實台下邊好多功夫噶嘛。咁寫歌又係一樣，原來發覺要寫幾百首歌先至可以得。十幾首歌可能會出版到，咁佢哋開始明白到個 reality 係點咯，個實際嘅情況。 OK， 咁 Ricky 同 Eric 當年有冇經歷過呢啲？要經歷過千辛萬苦 ，OK， 咁我就終於知道原來個 OK 個專業嗰個 standard 係去到邊度嘅咁樣。 我都有試過嘅，不過我經歷就有少少唔同，比較早啲嘅，即係我其實都成日同佢哋分享嘅，就係我中學畢業嗰陣咧，我寄咗隻 MD 過美國一間音樂學院， 係 佢仲係 MD 年代啊， 即係暴露咗少少年紀。 幾年前我哋公司仲用緊。都唔好耐啫， 系啦。咁我嗰阵其实个挣扎就系、是、最后屋企人好反对我去 join 个音乐学院，咁我就其实我嗰阵软弱啲，我就放弃咗啦。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想帮年轻嘅音乐人去做？因为其实我觉得个梦想同个现实系可以连接到嘅，但系中间有好多嘢咧，其实 miss 咗嘅，譬如啲纪律啊，自律性啊，要好勤力啊，用好多时间落去啊，即系嗰种自律性 系 好重要。同埋嗰種堅持咯，即係實會面對好多困難咁樣。 哇！同埋你要經歷過嗰樣嘢，仲係你要同可能，譬如你同一個新人，譬如阿 Carlis 咁樣合作啦，你仲要同佢爸爸媽媽去到溝通，嗱唔係真係得嘅，係work 嘅。 同埋而家諗到好多爸爸媽媽係好中意理佢發生緊咩事噶嘛， 係咯， 好貼身。 需唔需要處理呢啲嘢㗎？我想問。 我哋都 create 咗個 term， 我哋叫做我而家 full time 做 freelance 嘅咁樣。 自己係即係我畢業之後咧，我一直以嚟都係做緊啲 freelance 嘅工作嘅。咁其實對屋企人嚟講係會覺得好似有啲即係你不務正業嘅感覺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要為咗俾佢哋安心少少咧，我就 create 咗一個字眼出嚟，就叫做全職 freelance。咁啊，望落去咪好似有份全職嘅工咁啊？咁即係聽落好似安心少少咁樣。 咁而家你呢首嘅新歌咧，有種温柔咧，係咪錄完之後第一時間就爸爸媽媽你聽下先？ 係啦係啦，第一時間 有嘢做出嚟啦， 有嘢㗎，其實 真係全職嘅，真係全職 嘅咁樣。 係咁，佢哋個 feedback 係點啊？聽完你呢首歌。 哦，咁一定赞嘅，爹哋妈咪都系咁噶嘛，赞咗先， 赞完之后咧，咁佢哋有冇？ 有阵时都会觉得，佢哋会都好中意 comment 啊，我唱歌嘅，譬如话有阵时都觉得，你呢个位好似唱得唔够放，佢哋真系会咁样讲，即系可能早几年啱啱一开 始咁专业嘅， 真系咁样噶， 唔敢变专业。 因为你好中意听歌，其实都有，即系我由细到大，佢哋都播好多唔同嘅嘢俾我听嘅，咁所以就佢哋都好中意 comment 下，觉得你呢个位应该可以做好啲啊，咁样。 我想问下，佢听完你首有种温柔之后，佢觉得边啲位？ 呢 首歌咧，暫時都未聽過，有啲咩、有啲咩唔好嘅意見住嘅，暫時都 係 OK。咁但係呢首歌咧係咧，因為係阿林立基你作曲㗎啦。咁當時係幾耐之前嘅作品嚟啊？其實 好幾年㗎啦，其實。不過嗰陣時寫嗰陣時個意境上面都係想諗翻係想係想有啲特別嘅信息想傳翻出嚟嘅。 哦，但係你本身諗嗰個信息係關於都係夢想、堅持 係有少堅持嘅，即係講翻可能係一啲傳統嘅啲 values 啦，講緊嚇，咁都係希望喺詞嗰方面係咁發揮咯。咁揀嗰陣時都覺得呢首歌其實我哋需要一個把聲係需要可以比較温柔少少，但係同時間亦都有自己嘅一個個性嘅歌手。咁所以嗰陣時諗到 Kailas 啦。 哦 ，OK， 咁我呢個時候咧，我哋係時候認識多少少 Kailas 啦。 冇錯啦， 我睇你嗰啲宣傳文案咧，佢本身冇乜諗過係做音樂啊相關嗰啲行業嘅喎。 係啊，冇啊，因為我 你本身諗住做咩嘅其實？ 我本身唔係讀音樂嗰啲嘅，我係讀 Festival and Event Management 嘅，咁就完全係唔係嗰樣嘢啦。 唔係好搞 show 啊！ 但係佢好似你好似嗰啲人啊。 嚇點解啊？ 因為佢有一種即係同客傾偈嘅方式，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笑住同佢講話，你交呢個 campaign 俾我，幫你交好好睇嗰啲樣。 其實我都係咁樣 sell Ricky 嘅咋，你交一首歌俾我，會幫你唱好。 Good job，good job。 你交俾我啦。 咁原來專業，專業。點解無啦啦，但係又會即係踏入咗音樂圈嘅咧？咁樣又？ 其實是因為我 Year One 嗰一年咧，其實我就認識咗呢一首歌的其中一個監製黃安宏，咁佢就嗰陣時個歌唱比賽裡面咁就贏咗之後咧，咁佢就有私底下揾我，就問我有冇興趣即係幫我手錄下 demo 啊，錄和音啊嗰啲咁，咁就膽粗粗就去試一下啦，咁咪一做就做到依家，咁就。其實嗰陣時即係畢業嘅時候都有諗啊，到底揀咩工好咧咁樣，即係去揾一份 full time 嘅 event 工咁樣。咁但係又又覺得好似好冇挑戰性嘅成件事。 但係佢自己讀咗幾年喎。 係啊，讀咗幾年，其實唔係我都好中意做呢一，即係我都會想做呢一行。 唔係可能成績好好，所以覺得 OK 啦。 又唔係啊，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成績唔係咁好，所以咧就覺得不如唔好做啊。同埋，因為就覺得人哋眼中可能覺得唱歌嘅機會唔係咁多，咁所以我身邊啲朋友都會同我講，其實你不如去即係趁有時間，即係仲啱啱後畢業嘅時候，你仲有咁多嘅青春，不如去試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啦。因為講真，你想做份 full time 嘅工，你幾時做都得嘅。所以我寧願就將嗰啲時間擺去自己真係想做嘅嘢上面先，試一下搏一下咁。 係，但你係中意唱歌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唔會參加聲音 contest 啦。 其實都係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唱歌嘅。 係。 咁樣根據我媽嘅記錄咧，佢係話我幼稚園嘅時候咧係要唱完一首 K 先至肯翻學嗰啲嚟嘅。 你幼稚園唱 K 啊？係啊，喺屋企嗰啲咧。 兒歌嗰年代 喎。兒歌係兒歌 K 嚟嘅咯， 兒歌 K 係唱咩嘅咧？我想問下。 長腿叔叔嗰啲咧。 啊、你係長腿叔叔個年代咩？ 我有聽過 咯，呢個又 唔係我冇睇，我未必有睇過，我唔知啊。其實 超級 我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冇 太多， 冇太多， 係會講啦，即係好似我哋年紀一個秘密嚟嘅。 好好啊 ，Benjamin 即刻衝出嚟。 空知每一串梦意埋藏我的心事。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佢一个表面好似比较冷静，但其实佢嘅内心系好澎湃嘅一个人，隐约感受到佢系一个好有男子气概嘅一个人。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各相关部门一直积极跟进今个星期一屯门多处发现怀疑刺鼻气味的事件，消防署、警方、环保署等调查后仍然未有发现。警方澄清，当日日间并冇在屯门使用过催泪气体，或者好似网上流传所讲，使用任何不明气体。消防处在当日接获18宗在屯门区有刺鼻气味传出的紧急召唤，随即派员调查，并曾经进入大兴警察行动基地，期间并没有发现不寻常气味。随后两日亦都曾经到区内有关范围调查，亦没有发现不寻常气味。环保署当日调查之后未有察觉任何明显异味或可疑的气味源头，其后两日再派员到区内调查，并且扩大范围，仍然未有任何发现。大约60名守护港大联署小组及港大学生中午到校长室楼层静坐，要求校长张翔回应诉求。他们宣读声明和叫口号，其后向副校长何立仁递交请愿信。联署小组发起人说，至今已经有3500多人参与联署，又说即使校长表示希望举办论坛，但校长发出的电邮未有举行论坛日期、主题等实质内容，而且仍然有三个诉求未回应，批评校方未有重视民意。张翔早前向港大全体职员和学生发信，表示期望在今个月内举行一场师生论坛，一起探寻前路。港大学生的四大诉求包括发声明谴责警方及政府，承诺校方不会被警方进入校园搜捕，向被捕同学尽可能提供一切支援，以及举办师生对话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发表声明，表示高度关注接连有记者采访时受粗暴对待及干预采访工作。协会呼吁警方保持克制，不要粗暴对待或干预记者的合法采访工作。协会提到，香港电台一名摄影记者昨晚在兰桂坊采访期间被警员两度以胡椒水直射面部，需要送院治理。有关记者当时已经着住清楚显示记者身份的衣物，协会对所有暴力予以强烈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令美英难以商讨双边贸易协议。特朗普在英国电台节目表示，美英两国原本可以达至贸易协议，但根据现时约翰逊同欧盟的脱欧协议，美英不能贸易，但他并没有说明协议哪部分阻碍美英商讨。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回应，根据新版本的脱欧协议，欧盟已经确保英国取回法律、贸易、边境和财政管理权。英国将脱欧协议关税和盟区可以和世界任何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外界认为特朗普这个说法和以往有分别。在八月，特朗普表示英国脱欧有如解除枷锁，承诺将可以同美国达至非常重大贸易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59点，升154点，成交金额6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16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86.1跌6.4，腾讯控股320.6跌2毫，中国平安91.75升1蚊。 ESR 新上市报17.62，友邦保险79.1升6.5，盈富基金27.25升2毫，建设银行6.37升6仙，美团点评93.55跌1毫，中手游3.3升4.1，石药集团19.74跌4.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7，日元10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0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25美元，卖出1,51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嘅长茂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车辆咧唔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嘅，经过嘅朋友都请你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佢哋除咗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哋嘅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佢哋嘅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杰彤啊，陪我打边炉啦，一个人打好怪咧。 私分啊，边炉梗系一个人打噶啦，自己中意食乜就食乜，汤底又可以自己拣。 究竟一个人自在啲，定系一 pair 人自在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私分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下单身多自在。迎接11月，我哋会有单身月。 咁几时有张新月啊 ？On a Saturday night。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note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好啦，三 3:39嘅骚动音乐咧，继续我哋今日有三位嘉宾喺度嘅。 系啊，有包括今年嘅新人啦，孔慧佳啦 ，L 宋啦，同埋林立基三位啊。 系啦，咁啊有两位就系佢哋嘅系幕后团队嘅朋友啦。喂，头先了解到少少阿 Carlos， 即系你哋即系同埋 Free Up， 即系呢一个嘅新嘅 label 啦，咁样。不过我想问一下啦，头先阿 Carlos 呢度提过，因为你先前都有喺阿黄安宏咧个 studio 嗰度有做过下嘢啊，和音啊咁样嗰啲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嘅经验，同到你真系录自己歌咁样，有咩分别咧？你觉得？ 我觉得系最大分别系录音室里面录歌同埋喺现场唱歌系好唔同，即系一录入录音室嘅时候，你戴咗个earphone嘅时候，听照妖镜咁样，即系乜嘢都现晒出嚟。咁所以自从开始喺录音室里面度工作嘅时候，你就会慢慢越嚟越去研究自己把声点样先至系最好听啊，然后开始要着重咬字啊，即系你唱歌，尤其是广东话嘅歌，其实最难，其实就系每一个字都要咬得好，咁你先至会唱得好咁。咁然之后就慢慢又开始去揾老师学唱歌啦。咁即係一直咁樣幾呢幾年就係咁去慢慢去雕琢下自己把聲啦，希望自己做得更加好。尤其是因為你即係幫歌手唱和音呢啲咧，你就更加之要訓練自己嗰個聲音嗰個彈性，即係你要夠 soft 啊，或者你如果即係個歌手把聲如果係比較實淨啲，你要跟住佢就實淨啲。即係好多時候你要同個歌手去協調佢把聲咁樣咧，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都學到好多嘢，尤其是阿 James 都好都幾佢都唔算好嚴苛嘅，不過佢都好佢佢會花好多心機去即係希望我每一樣嘢都做得最好咯。 咁呢個經驗係持續係喺 studio 嗰度工作咗幾耐，先至嚟到而家啦，就係、是、有自己嘅 solo 嘅作品咧。 其實我大大話話喺呢個錄音室裏面工作咗6年左右，跟住就到依家有自己嘅歌咁。 係，中間係一路期待緊㗎啦，應該其實。 其實都冇好期，冇特登去諗過話要去即係走去台幕前去做，因為一直以嚟都即係對我嚟講，個錄音室係我嘅保護罩咁樣 ，keep 住喺淨係喺錄音室裏面，好少可會出去表演。直至到即係 Ricky 嚟問我，你有冇興趣出嚟同我哋一齊去玩一下啲 live 啊咁樣，我就覺得啊試一下啦咁，試一下之後又覺得幾開心咁，即係 live 又有啲樣嘢唔同，就係多咗同觀眾嘅互動。咁同個錄音室又你對住支麥同對住個監製又好唔同。 同埋呢首歌我諗係咪都幾講到 Carlos 你自己嘅心聲嘅咧？因為我嗱都係睇你 portfolio 嘅啫，就係、是。你其實是長期唱的話，你是不是這個樂骨位啊？ 哦， 是 啊，我 有一點點毛病還是怎樣 啊？捏樂關節障礙症。是。其實簡單來說，就是牙臼很容易會痛。因為佢嗰個位，即係呢個位類似發炎咁樣啦，長期到，因為你不停講嘢，其實開合咧個牙臼位佢都會係咁摩擦，咁就佢不停發炎，咁就係呢個問題咯。咁所以如果一開頭睇醫生嘅時候，醫生同我講話，你不如唔好再唱歌啦咁。 我因為驚太過粗魯。 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咁當時咧，當然好崩潰啦，你突然間無啦叫我唔好唱，咁但係攞嚟做嘢噶嘛。 呢個係標準嘅手停口停嘅演繹嚟 㗎嘛，即係就係口停口停嘅醫生 咁，全職嘅牙 教係啦。咁所以都冇辦法嘅，其實因為呢個病某程度上都比較，其實唔算罕見嘅，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問題。但係有冇話嚴重到去影響到你工作啊，或者影響到你生活嘅話咧，就要即係就比較罕見啦呢樣嘢就。咁、所以就又轉咗幾個醫生去聽下唔同嘅意見啦。咁都好感恩嘅一樣嘢就係佢哋都同我講啊，既然你係即係有呢個夢想嘅話，唔好。不要去因为这样而放弃，我要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帮你减轻那个痛楚，还有就开始学习怎样去跟他相处，跟这个病相处。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做事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话咯。就是这样，冇辦法，即係同埋你可能按摩佢多啲啊，敷敷佢多啲，等佢即係冇咁容易痛，同埋食藥咯。即係如果真係好痛就食藥咁 樣。哦 ，OK， 但係你係幾時意識到咦可能嗰個牙臼位會有少少毛病，於是先至去揾醫生睇嘅？其實 我大概3年前左右，突然之間有一日係痛到即係半邊面好似瘫咗咁样咧，冇好即系净系痹晒咁样，系啦。咁去睇医生，咁其实嗰时以为生智慧齿咁啦，咁啊最尾就去睇牙科咁样，跟住又话唔系，你又你棚牙又好健康喎，你智慧齿都好冇问题咁，咁就慢慢去转介咗我去睇呢个口腔颌面外科，系啦，咁就发现咗有呢个病咁。 系啊 ，OK， 咁会唔会某啲歌你尽量即系唔好即系例如嗰啲好爆发啦咁嗰啲你就 发音嗰啲 系咯？ 其实咧平时。 講嘢咧，我會有陣時會唔覺意掠咗，因為可能佢開始攰，我就會想放鬆佢，所以就開始講嘢就會想掠。 蘇花都冇嘢啊， 係啊，你自正腔圓個批嚟噶咯， 係咯，佢都係自正腔圓。 因為好努力㗎，其實因為呢個位要打開，即係你要長期拎起佢講嘢，其實會攰嘅。但係當人完咗今日個訪問之後，我就會入頭一陣唔講嘢一陣先，等佢休息一下先。 即係人哋唔講嘢，以為心情唔好。 係啦，其實我唔係，你要再澄清多次，我唔係。 唔係，但係起碼佢個樣係和善樣嘛，即係佢對眼係識笑嘅。 佢永遠有個笑樣。 係啦，即係如果我係 touch 又係有唔舒服嘅話咧，你就覺得我好憤世啦。 好差， 都唔係。 喂，咁但係嗰陣時，譬如呢首係有種温柔嘅時候，有冇同阿 Edward 佢哋一齊傾過就？咦，不如淨係因為係你嘅歌嘛，咁於是就不如將你嘅一啲諗法寫落去呢個歌詞入邊咁樣咧？ 都有啊，嗰陣時其實佢哋都問我你想有即用咩出發點咁樣啦。咁當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其實即係聽個編曲啦，有好多嘅弦樂喺入面啦。咁弦樂對我嚟講係一種好易剛柔並重嘅一種樂器啦。咁就令到我延伸起諗起啊，係其實都好似而家即好似我自己本身性格咁啦，都係其實我可以好温柔，但係有啲話我都可以好硬正，即係尤其是面對住啲病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只係靠自己嘅意志去堅撐落去，某程度上。咁我就同咗Eric 講啦，咁同埋又諗翻起啊，其實好多時候即係睇而家啲人咧，到而家都仲係會有嗰個 concept 係覺得啊，女仔就係應該要温柔啊，要得體啊， 咁老土， 都仲係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嘅，真係。因為咧，你坐得粗魯少少，又覺得女仔人家坐翻好啲啦，咁樣，即係都仲有呢啲咁樣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 係 啊，係啦，所以就我又將呢樣嘢又講咗俾 Eric 聽。咁 Eric 佢哋就我就講啊，你哋去諗下歌詞點寫啦。因为我唔系好识得点样去表达， <Yeah. S 1> 但系即系睇完佢哋，即系我会系咁睇佢哋啲词来来回回嘅，觉得好搞笑佢哋写得。 系，好咁啊 ，Avery 你讲下啦，因为你其中一位填词人啦，另外仲有系阿周希贤啦，同埋黄仲杰嘅，系啦系啦。 其实好有趣嘅，即系佢话佢唔识写啦，但系佢识弹嘅，佢识弹啲词嘅，即系佢会觉得啲词好唔好听，佢唔系弹咁样弹，系弹啲词。其实同佢倾偈，我都好想，因为我哋成个专辑有个概念叫。蝶影，即係其實都想話，即係一個人入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影，係唔同嘅角色啊、性格啊、責任啊，跟住互相交疊，咁先立體嘅。咁同時間我哋繼續諗，互相喺度傾咧，就會發現其實可能唔同人有某一個影子係可以重疊嘅，好接近嘅。咁於是我哋就一開始就問佢啊，你聽呢隻歌，你有咩感受先？咁希望喺佢嘅角度出發，我哋覺得會可以觸動到唔同嘅人，即係由佢嘅其中一個影子。咁於是開始寫啊，我哋自己三個又傾，即係同阿黃俊傑。我記得有一次好似類似簡單嘅 brainstorming， 我喺度講好笑嘅，我話如果我哋讚一個女仔，或者我哋去形容一個女仔，我哋會第一印象會用咩詞彙咧？咁樣咁就靚啦，苗條啦，温柔啦，最多好斯文啦。其實呢啲字眼已經某程度上好似個社會，即係俾咗啲形象標籤咗女仔應該係點。咁所以其實佢講嘅嘢再嚟，我哋就話啊，可能其實一路有個框框，佢哋其實要好努力去衝破個框框先啦。所以佢哋既係温柔，温柔其實係佢哋其中一種嘢啫，不過俾人變咗一個框。但係佢哋其實嗰種係有一種嘅温柔啦，亦都可以其實佢哋係都有種嘅咁樣，我哋係咁樣去睇成件事咯。 所以我都睇到一樣嘢咧，就係佢哋中間幾牽涉到嗰種係要良好溝通嘅，尤其是咧係因為。又係前輩同埋即係後輩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分嘅話，即係其實係兩代嘅人去到點樣去溝通去做呢個 project 噶嘛。中間有冇即係嘢係俾對方係 inspire 到嘅咧？你哋三個互相係。系咯，因为好容易就变咗系老 pat 啦，跟住然之后就会嫌佢啦，跟住然之后对方可能你都未见过世面啦，好老土啊嘛，即系沟通会变咗就 可以噶。 喺个过程当中，其实即系可能一开头我嘅谂法系咁样啦，但系睇完佢哋训词之后，有阵时又觉得啊，原来都仲有其他嘅嘢加入去。其实除咗呢只歌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idea 都系咁样 come 出嚟，系啦。所以有阵时即系我哋成个团体，即系成个 free up 一齐去做。嘢去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咯，所以其實都幾開心。 真係可以好 free 咁去 up。 係啊，真係好 free 咁 up， 係啊，係好 free 咁 up。 唔好意思啊， 我喺度聽 up 幾笑咗呢個嘅。 真 free up， 係啦，真 free up。 冇 B M 你有 channel 可以做嘅 talk show 添。 系啊。 喂，咁呢一张嘅专辑系筹备中噶啦，咁系预计几时会推出噶？我想问下。嗯， 希望系年底啦，而家其實都密羅緊鼓喺度就錄製緊，咁啊有啲歌就仲做緊啦，咁啊所以都係趕緊 deadline 嘅時 間。哦，但係除咗阿 Kylie 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歌手一齊參與咁。 會嘅，我哋希望可以有唔同嘅樂手啦、歌手啦都可以參與其中，因為呢個都係頭先即係講 free 音嗰個好大嘅一個，就話可以大家借力，亦都同時間可以有個好良好嘅溝通平台啦。唔容易㗎，但係即係我哋而家慢慢做到呢樣嘢。 OK， 喂，幾有趣呢個 project。咁我哋期待一下，即係呢張專輯出到嚟，仲有啲乜嘢類型嘅作品，我哋可以聽一下咁樣啦，係啦。今日要多謝曬今年嘅新人阿 Kylie，thank you。另外仲有 Ricky 啦，同埋 Eric 嘅，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发展转眼已经嚟到， 续上一粒嘅水母间。男女主角又好有发展成情侣，故事仲嚟到女嘅到访男嘅屋企，亦都解释咗点解会有呢一首带住点点暧昧亲密嘅作品。左边系 Misha 加上斯德哥尔摩嘅音乐人，填词有林宝。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叶巧林《一对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送走了我哋今年嘅女新人 Kylis 啦，系啦，咁有另一个系即系12人嘅男团嘅新人单位啦，系啦，我成日都话咧，因为即系佢哋叫做星啊嘛， 系 点为之佢哋一个星咧？起码你个入屋程度要系我阿妈都知道你系边个。 哇，咁好多阿妈都知佢哋系边个咯， 我阿妈就今年开始认到佢哋系边个啦，系啦，因为咧佢开始追紧呢个全民造星嘅第二季。 连我阿爸都话：哇 ，Grandpa 个样好得意啊！所以就知道几入屋啦，咁样。 系啦，咁啊嚟到佢哋今日咧，有呢首系新嘅派台嘅作品嘅。 系啦，嗰个名称叫做 Reflection 啊，咁样。哇， 跟住都要食住 Mirror 嗰个镜嗰种感觉啊。系。 同埋咧，即系虽然啊 Mirror 人多啦，作品都好多人喎、 啊。系。 李华章、王子 Dennis 同埋一位姓啊作词有 Oscar 啦，之后编曲有咧陈星汉同埋郑仁豪，呢两位都系台湾人嚟嘅，台湾音乐人嚟 嘅。OK， 咁啊睇下佢哋今次呢个 crossover 有佢哋呢首系新嘅派台作品啦 ，Mirror 嘅新歌 Reflections。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ire. sh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82点，升175点，成交金额7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167点。跟随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86.5跌6蚊，腾讯控股321.8升1蚊，中国平安91.8升1.05蚊，友邦保险79.6升1.15蚊。ESR 新上市17.68，建设银行6.36升5仙，盈富基金27.25升2毫，美团点评93.75升1毫，中手游3.45升5.6，制药集团19.84跌3.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8，英镑10.166，瑞士法郎7.948，澳元5.417，加元5.965，新西兰元5.045，欧元8.75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0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88美元。卖出1,51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咁影响段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咁就喺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喺新柳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感受到漆咸道南嘅意外影响，而家车龙排到新柳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咧，而家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龙尾近君怡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龙尾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而家石门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咁大涌桥路近住安丽街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火炭路同埋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净系望住前面嗰一点又点得啊？ 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分隔，深刻的好比。 中大家都有各自嘅烦恼嘅，譬如喺小明呢个 MV 入边咁啊，出现咗加班啦、办公室政治、婆媳问题、夫妻感情破裂等等。而呢首作品系想鼓励咬紧牙关嘅每一位，望远方，思考前进，再走落去。作曲填词方浩文，编曲由许创基、孔奕佳，监制许创基、Edmund Zeng。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方浩文《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你觉得波成分人点呢？ 佢一个表面好似比较冷静，但其实佢嘅内心系好澎湃嘅一个人，隐约感受到佢系一个好有男子气概嘅一个人。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连线去台北，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我哋今日去台北，先欢迎咧音乐慢慢说嘅编辑，我哋欢迎口安先。口安你好。 嗨，阿青好，大家好。 我哋之前咧同口安约咗话咧，想今日讲合唱歌呢件事啊。点解咧？因为有一首华语嘅新歌啦，算系喺呢个乐坛啊，即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炸弹咁样样嘅。因为系周杰伦啦同五月天嘅阿信咧合唱嘅一首作品，叫做《说好不哭》啦。咁佢非常之快咧，无论系个 MV 啊，定系首歌啊，都成为咗即系好多流行榜啊，同埋一啲音乐平台上咧非常之热播嘅一首作品。于是乎就想同口安倾下。其实都会唔会之前都会有啲合唱嘅作品系令人咁惊艳嘅咧，咁有惊喜效果嘅咧？问下口安先。 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关于合唱这件事情。就是老实说，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曲目的时候，至少就是从今年开始，我听到的可以算是合唱曲的歌，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的合唱。就我们刚刚讲的那首说好不哭，它就是一个蛮就是完整的合唱曲，就是。两个歌手的比例大概就是各占一半，受到黑人音乐影响的那些音乐，比如说嘻哈或 R&B， 嗯， 这种音乐类型的传统上是很常会找那种客座歌手的，但是他其实跟主要唱那个歌手他们在一首歌曲里面的角色比例并不是对等的。 咁头先口安讲到呢件事咧，我谂大家都即系可以留意一下嘅。以前咧，我哋可能會覺得合唱嘅作品一人一半咯，咁或者可能男仔多少少，女仔多少少咁，因為都係情歌對唱嘅有一種可能好似對話咁嘅形式嘅合唱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喺 R&B 或者 Hip Hop 音樂好流行嘅今時今日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可能會有一個歌手嘅加入，但係嗰個人咧，其實未必會唱到同嗰個主要歌手一樣份量嘅歌詞嘅，即係譬如可能加咗少少 rap 入去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少少嘅。 一啲 solo 嘅部分，而令到嗰首歌嘅内容更加丰富。咁我哋即系成日可能会讲话边个边个 featuring 有边个边个歌手咁样。咁呢个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系而家比较多嘅一啲嘢，未必同等份量嘅合唱歌嘅形式。 第一首先讲那个《流星小夜曲》好了，我很喜欢这首歌。他今年在收在就是热狗自己的专辑里面，那张新专辑里面。这首歌我那时候最惊艳的就是他找悠悠合作，然后悠悠的声音就是出现在这个歌里的时候那个效果。我先讲一下，这首歌其实不算是热狗的原唱，就是它其实是改编自陈升的同名歌曲，就是陈升有一首《流星小夜曲》，然后那首歌在悠悠唱的那个段落本来也是另外一个女生唱，然后热狗就沿用这样，他就改变他的音乐性，然后把它变成一首饶舌歌曲这样。那这首歌在讲的故事其实是在向那些靠身体赚钱工作的那些女子致敬的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的。然后热狗在这首歌的表现呈现其实是一个蛮温柔的语气，然后所以就是悠悠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它是那种非常暖然后很柔性的声音，然后就是搭上这首歌我就觉得那个气味非常对，然后就也让整个歌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动人。 其实这个组合呢，大家如果是熟悉热狗啊，MC Hotdog 他自己本身的声啦，还有悠悠岑灵儿他自己本身的声啦，你一定就会知道其实已经是一个好惊喜的组合来的，就是两把完全九唔搭八风格和声的人呢摆在一起，在同一首歌当中，我想都是这一首歌呢，就是刚才口恩讲到就是热狗这一首歌呢，其实是翻唱陈升的一首作品啦。咁但是其实经过好 MC Hotdog 的一些风格的改编之后呢，就有这一首最新的，咁亦都是呢口恩今日想介绍的这个部分，就叫做流星小夜曲啦。 他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混口饭吃，他暂避站在街角等着醉的客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再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除了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啰嗦，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剥夺，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他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看看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骗去不少一条简单的路，习惯点着蜡烛等待幸福，不许哭，温柔向所有悲伤与祝福。 Shooting star Shooting star 曾经光芒万丈的最终会出现， 天一亮不算人忙， 我们都是过客，相遇在黑夜的岸上。 Shooting star 闪耀着光， 而他的故事是箱子里才聊的 underground。 天一亮不算人忙， 也想要走却走不出这个温柔小心，你从哪里？ 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骗去不少一条简单的路？ 流星，流星，你要往哪里？ 习惯点着蜡烛，等待幸福，不许哭，温柔向所有悲伤与祝福。 好，咁之后呢就是另外一首啦，口安想介绍俾我哋嘅都係一首合唱嘅作品，係嚟自呢我諗呢几年啦，喺台湾都真係无论係独立唱片界啦或者主流唱片界都非常之重视嘅一位有创作才华嘅女歌手，佢叫做郑宜农嘅。咁请口安介绍下先。 就是一首台语歌，然后它的歌名叫做给阿罗喝罗不会甜。然后因为它是一首台语歌，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它在讲什么。就是给阿罗就是台语的马路的意思，就是马路上的雨下不停，翻成国语的话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马路上的雨落不停，因为它是一首台语歌的关系，所以我们请口安再读多一次个歌名。 给阿罗喝罗不会停， 是啦，是不会明白的，所以都是交回给口安做介绍先。 简单讲一下它的故事，就是讲在一个就是下雨的晚上，然后你就是一个人在马路上，然后 突然想思念起某一个人，大概就是这样。他其实讲的事情很简单，就其实这本来是就是郑英龙自己的一首没有发行的单曲，他只以 demo 的形式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听。就是今年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就是饶舌女歌手就是在台湾迅速的崛起，但是她其实总共也才释出大概完整的两首作品，而且是放在 YouTube 上，没有正式的上到串流平台。 嗯， 然后这女生的名字叫陈贤静，清华大学有一个社团叫黑人音乐社，这个社团有大家合作一首合唱曲，就是每一个人 rap 一小段，自己写一小段这样。 嗯， 然后她就在那个影片里面，她自己的段落就是非常突出，就是她就是大胜其他的同学。可能因为她最近的声势蛮高的，所以郑英龙在这一次要做新专辑的时候，就想到说可以找他来合作。 嗯， 所以他们就，陈贤静就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又加了一段自己创作的 rap， 然后让整个歌曲就是变得更丰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听听看，就是陈贤静的声音，这是他目前没有一首真正自己发表的商业作品。我非常期待他未来有更多完整的创作。 嗨。今日头先口安介绍嘅，除咗有都话即系近几年喺台湾乐坛相当之受到重视嘅一位创作女歌手，佢叫做郑怡农之外啦，就系想介绍呢一位而家都仲系一位大学生，同埋佢冇任何自己个人独立嘅作品推出嘅一位 rapper。在台灣的一位大學女大學生叫做陳嫻靜，他們大學的即是社團一個音樂社團拍了一條短片放了上網，因為陳嫻靜他在當中的表現實在是太令人驚豔太令人驚喜的關係，所以那條片呢就迅速不斷地在台灣流傳，大家很多人都分享，其中陳嫻靜的表現是的而且確得到大家很多的認同，所以在人氣呢即急升嘅时候咧，咁郑怡农佢要做佢最新嘅专辑啦，咁佢就谂，有冇机会可以同呢位大学生合作咧？咁于是乎就系呢一首嘅作品。咁第二首咧就系都系口安想介绍俾我哋嘅，咁今日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啊呢一位台湾大学生。咁我谂之后出道咧都一定系会即系得到众人注视嘅呢一位陈贤静嘅 rapper 啦。咁好啦，今日咧去到呢一度先，多谢晒口安嘅介绍，我哋下次再见 ，thank you 口安， 谢谢大家。 天天 嘉妮亚来自台湾创作女歌手郑怡农 featuring 有陈贤正的这一首作品，试下读先，好像叫做《加罗嘅罗贝天》。好了，我尽了力了，中文叫做《街上的雨落不停》。讲到好劲、好有惊喜的合唱作品，香港实有啦。尤其是咁嘅时势底下咧，好少系非时事新闻啦，可以抢到大家眼球同埋一啲新闻嘅版面噶啦。但系不得不讲，呢首歌系俾咗大家好大嘅惊喜嘅，可能系因为呢个组合啦。 吸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 黎明合唱的这个版本，不过名称叫做忘记和记。 怎样记，今宵先可以无梦，怎样想你，这篇挂碍才告终，想想因你我获赠心绞痛，想想当你与横蛮怎相碰，杀死那点躁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相信能找根据，人应记得谁，不应记得谁，不用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迫去答案亦太累太累太累，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心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各相关部门一直积极跟进今个星期一屯门多处发现怀疑刺鼻气味的事件，消防处、警方、环保处等调查后仍然未有发现。警方澄清，当日日间并没有在屯门使用过催泪气体，或者好像网上流传所讲试用任何不明气体。消防处在当日接获18宗在屯门区有刺鼻气味传出的紧急召唤，随即派员调查，并曾经进入大兴警察行动基地，期间并没有发现不寻常气味。随后两日亦曾经到区内有关范围调查，亦没有发现不寻常气味。环保署当日调查之后，未有察觉任何明显异味或可疑的气味源头。其后两日再派员到区内调查，并且扩大范围，仍然未有任何发现。大约60名守护港大联署小组及港大学生中午到校长室楼层静坐，要求校长张翔回应诉求。他们宣读声明和叫口号，其后向副校长何立仁递交请愿信。联署小组发起人说，至今已经有3500多人参与联署，又说即使校长表示希望举办论坛，但校长发出的电邮未有举行论坛日期、主题等实质内容，而且仍然有三个诉求未回应，批评校方未有重视民意。张翔早前向港大全体职员和学生发信，表示期望在今个月内举行一场师生论坛，一起寻探前路。港大学生的四大诉求包括发声明谴责警方和政府，承诺校方不会被警方进入校园搜捕，向被捕同学尽可能提供一切支援，以及举办师生对话会。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入禀司法复核，高等法院继续审理。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余玉海陈词表示，紧急法列明即使按紧急法订立的规则和任何成文法则有抵触，都仍然具有效力。但余玉海说，立法不代表一定会永久长存，立法会仍然可以就禁蒙面法提出修订和推翻，因此不认同申请方昨日所指紧急法给予行政机关有广泛及无上的权力。香港电台公布，鉴于近月社会气氛和重视歌手、乐迷等参与公众活动时的安全，今年决定暂停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礼和音乐会。港台表示，今年将改为制作跨媒体特别节目，安排在明年1月下旬播出，宣布奖项结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00点，升194点，成交金额79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16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86.45跌6.05，腾讯控股321.6升8毫，中国平安91.75升1蚊，友邦保险79.5升1.05。建设银行6.36升5，ESR 新上市报17.7，盈富基金27.3升2.5，美团点评93.8升0.5，中国铁塔1.78升5，中手游3.48升5.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1，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9。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2,850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3.91美元，卖出1,59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近模糊街，就喺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有意外，龍尾模糊街。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都排到近收費廣場，咁暫時未使間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模糊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短返少少，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九龙东军营。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好多 开心过，伤心过 ，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哪些歌曲唱出我们的心声， 有哪些歌手触动我们的心灵， 一起期待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告诉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不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喂 ，Kitty， 觉唔觉得呢个情节好熟口面啊？ 梗系记得啦，莫莉，好劲啊佢！今个礼拜俾你再记得多啲。 我系海俊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刺激这大气，间歇会刺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 嚟到下昼嘅四点八，跟住揾嚟三首歌都系 side track 嚟嘅。庆幸香港仲有大碟推出啦！ 最新的专辑入面，专辑的名字叫做 In His Name。电视机我哋有林宝，有呢一首 Side Track 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铁兰花》。下个礼拜咧 ，Janice 亦都会同埋另外两位作曲人啊，苏道哲同埋冯汉铭上到嚟，介绍一下佢呢一张嘅福音嘅专辑。跟住呢一首都系一首嘅 Side Track， 同样都系用花嚟到做主题嘅。 Thank you. 林彦文初音呢一张嘅专辑有呢首嘅 side track， 作品嘅名称叫做《解语花》。有 side track 因为要播大碟啦，但播大碟嘅危险就系有阵时啲大碟咧，突然之间会 read 唔到嘅。好彩我哋有好多唔同其他嘅音乐嘅选择。我哋有呢首最新嘅派台 single， 嚟自张子枫嘅作品。 一千段恋爱，记载一千段精彩，试探一千段分开能耐，将要求修改我俩的感情覆盖，美满的关系总是在之后等待。与合适者意案内，开始重复的无疑恋爱，在 checkbox 走意外，将过程简化配对秒速再开，好比选秀却得到诅咒，他说相衬他说有保留，因选手足够沉溺于诅咒，他说不会他抗拒屈就，别太荒谬。算几多条件可如愿，将关系缩短，你至舍不宜心软，我俩的感情总是在一直兜圈，继续都只得怠倦，讲将来不想从头归圈，条件衬托偶尔当正选，不必深究，我指责不够，改个新对手，别再屈就，即使不追究，情感早生锈，可以相处吗？我有保留，还是你其实我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还是不舍得讲再见乱作藉口，还是你其实我 来自张子枫 featuring 的有佩南新的这个派台 single， 作品的名称叫做完美情人。 从遇上 介绍俾你其中一个嘅合作嘅单位咧，就系有负责编曲嘅呢位叫做 Jimmy Fong。如果你对电子音乐有兴趣嘅话，值得留意一下呢位嘅音乐人嘅。之前你认识佢嘅名字就系嚟自 Fable 呢一队嘅二人嘅组合啦。而家佢亦都系有好多唔同一啲新嘅合作嘅单位。今次就有佢参与嘅呢一个嘅新嘅作品。之风 featuring 有佩南，完美情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嘅角色叫做苏蝶。 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 话。今次嘅歌曲咧就系由佢喺剧集入边饰演嘅角色苏蝶出发嘅，讲嘅系对方对爱情嘅执着。 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 作曲林家谦，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吴若希，每段爱还是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阿琼呢个部分，啊，唔知道香港人有几耐冇狂欢过呢？成日呢排都会听到新闻讲噶啦，就系、是、因应社会气氛。咁我谂香港呢排嘅社会气氛咧，系的而且确唔系好适合狂欢。但系成日都话 Happy Friday 啊嘛，系咪？所以星期五用呢一首歌嚟帮你狂欢。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稍微理解， 最新专辑当中呢一首作品《巴别塔庆典》，首歌虽然讲嘅好似系一场好盛大嘅 party， 但系其实吴青峰话喺佢心目中或者喺佢眼中咧，呢个世界其实就系嗰首歌咁混乱嘅啦。面对呢个咁混乱嘅世界。我觉得有啲嘢系可以坚持唔变嘅，例如系对于人生嘅啲态度啦。 跟住咧系嚟自台湾嘅独立乐队告五人嘅作品，但系其实灵感咧系嚟自香港嘅西多士啊，嗰个名称法兰西多士。份咧就够噶啦，用翻喺人生当中咧，就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呢一世。你可能会经历过好多唔开心，但系唔紧要啊。